我们的城市园林里面看鸟的时候，也觉得他们非常辛苦。我觉得有时候我对他们这种怜悯和同情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但也觉得也还好吧，就是我们人类中心已经这么久了。可以看到那个带身的青鸟衔出来的那虫子，有的是大毛虫呀，有的时候是带翅膀的那种鞘翅目鳞翅目的虫子的时候，你就会很感激虫子。然后父母在育雏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疲惫，那种毛都零零乱乱的了，那个尾羽呀翅羽呀都磨损得很烂了。其实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育雏的青鸟它跟它不育雏期间是完全两个模样，就觉得这种鸟生不易，然后虫生也不易。就是你会发现在城市生活的这样的鸟类，它们的鸟巢其实编织进去了很多人工的材料，就是有那种塑料，像白头杯它就会，我觉得我看到的很多的白头杯的巢它都会编织那种宽宽的塑料，它是从人类的那种附近的比如说垃圾堆里呀找的那种塑料。书写可能是自有它的命运吧，有的时候你是当下写，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是时隔很久之后写，那么你从你的心里或者从你的那样的语言中挖掘出来的东西，它就是注定就是这样的有一种这样的宿命感。对我来说， 和一滴肾一起归山野，对话自然写作者欧阳婷，5月12日，敬请期待。